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52页倒数第三行，科题八，天已通圆。48愿第八，天已通，切听就是天已。下面那两句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缘，不取正觉。这一段将前面天眼通通包含在里面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切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切是通的意思，明的意思，明白了，明了了。十方是空间，四方四围上下叫十方。去来现在，即过去未来与现在指时间。去成相宿命通圆，指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，宿命所作善恶之事，色界动事切听。呢度系讲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啲菩萨，佢哋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这个本愿就是48愿，换句话讲，48愿上讲的他们通通得到了，那是无比殊胜的，这些都是自性的本能，必须要靠修定先能恢复正常。修定的时间要好长，如果照这部经上讲的十方三世所作善恶，没一样不知道的，就是动事切听。念老后面那句讲，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，则第七天眼通圆同第八天已通圆，这些要法身菩萨才能证得。法身菩萨就是我们常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才有这种能力。这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 在这个世间修行，要通过四禅八定，到第九定，先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到四圣法界。声闻向上提升圆觉菩萨法，一层比一层困难，一层比一层时间要长，真是到边一年啊？念不得，念太短了，要算边一劫你才能修成功。但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人，他一生就得到了。是不是他修得的？不是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，他得到了。你看，不得是愿，不取正觉，阿弥陀佛正觉就是成佛了。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，换句话说，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。这样说我们要相信，我们绝对不要怀疑。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亦不过用几年时间，几十年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能力是自性本来具足的，我们不过是一时迷惑，它不起作用，不是它没有，它有，只是不起作用。阿弥陀佛有能力，有这种本事，能帮助我们快速恢复，咁亦系十方菩萨，特别系六道众生，点解要念佛求生净土？道理就喺呢度。喺极乐世界恢复自己嘅本能系轻而易举嘅，尤其是转色成智，转八色成四智，太快啦，快到叫人唔敢相信，所以呢个法门就变成难信之法。希望我哋同学对呢个法门首先信佛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一切诸佛、佛菩萨绝对冇妄语。佛菩萨绝对不会呃人，我们对他如果有怀疑，那就是善根福德不具足，对他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那就是善根福德具足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往生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？经常有句话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换句话说，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多善根是什么？信，真相信那个人有善根。福德是什么？愿意去，我愿意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那个人就福报现前了，大福报啊！在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比不上他，他去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弥陀弟子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尊重，一睇系弥陀弟子，另眼相看啦。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唔系佢自己修嚟嘅， 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就得到。这种加持得到的有用，不是无用，和法身菩萨无差别。缘分，那就是我们能得人身，遇到这个法门，又遇到净众，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种是缘啊，因缘我们具足。而家问题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，暂时还不想去，信心里头还有些问题，那是我们善根福德不够。有没有方法将它补足呢？有，勇猛精进，听经念佛就补足了。经典对我们最大的利益，就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，帮助我们发愿求生。所以我们真正从读经落手，将这部经读上3000次，将这部注解睇上30次、50次，就补足了。一定要一心专注。经文里头讲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。现在我们看底下那段注解，经中切听十方未来现在之事，是第八天已通圆，又名天已自通。这里这六种神通都有个自字，说明定恢复本能，智慧就现前。智慧是什么？在眼是见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是智。在耳是闻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所以亦称天耳自通。天耳指色界诸天人之耳根，能闻六道众生之语言。注意这个天耳是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天，无色界，它没有形象，你听不到它的，说明它不是讲欲界六层天，欲界六层天是报得的，色界十八层天是修得的。四禅八定，天眼天耳通现前，它的能力能闻六道众生，能见六道众生。六道从色界十八层天一直到无间地狱，那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，他们的语言你通通都能听到。不单止能听到，而且你都能听得懂，你没有障碍，他讲的什么意思全都了解，及远近粗细一切之音声。这句是讲依布居住环境里面，山河大地自然现象，它里头一切音声亦都能听到。会疏里头讲，天耳通者能闻一切障内障外苦乐忧喜，语言音声冇障碍啦。我哋有障碍，佢哋冇障碍。佢嘅范围係成个六道轮回。此愿亦名为国中天人 不得天而下之民，百千亿由他。诸佛所说，不识受持者，不取正觉。伪译的文，彼汇集本文字多了几个，使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但是汇集本也汇得好。言简意赅，用的文字少，意思好完整。极乐世界的天人有天耳痛，他的能量下至问百千亿由他。诸佛所说，这一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经常分身化身去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供法，供法修福，听经闻法是修慧。这个地方是闻佛说法，福慧上受。他本身呢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身边。咁我哋会怀疑阿弥陀佛一个人每日往生去极乐世界有几多人，真嘅冇办法计算，太多太多啦。你睇讲诸佛国土都讲百千亿由他诸佛国土。这个佛国土里面一日去往生的有几多？我们这个地球不多，但是整个银河系就多了。这个银河系是个小世界，范围不大。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算是一个洲，地球南瞻部洲。南瞻部洲就是地球。你就想到地球上往生的人有几多？不多。那太阳系里面往生的人，银河系里面往生的人，银河系是一个单位，单位世界。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十亿个银河系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三千大千世界，银河系是单位世界，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集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它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叫三千大千世界。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几多个银河系呢？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，十亿。十亿个银河系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，那个教区里面的众生，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人数就太多了，一尊佛就数不尽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。所以你想下，真的是无量无尽无数，我们没办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。这么多人去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你再想下，每个去极乐世界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，没有阿弥陀佛接引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阿弥陀佛时时刻刻，我们讲分分秒秒，他都要变化，无量无边的分身，做什么去接引往生的人。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， 同时他分身无量无边，去一切诸佛刹土接引往生的人。我们读经这些地方要留意，为什么？回过头来想想，我们在阿弥陀佛身边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六通的能力和佛差不多，于是我们一定亦是分无量无边身，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众生，我们分身去十方世界供佛闻法，本身没有离开弥陀，这种是一乐啊，福慧双修，这种是几快乐的事啊，在极乐世界完成。然后想下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这么快，不单只是弥陀教诲亲自教诲，同时接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，这种地方能不去吗？这种地方能不信吗？真搞清楚搞明白，肯定你下定决心，我非去不可，我而家就去，我唔想再耽误啦。而家能去你仲唔去，咁就好似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一定受阿弥陀佛祝福，做咩喺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个好榜样俾佛弟子睇，俾净宗弟子睇。除呢个理由之外冇第二个理由。人虽然留在世间表法，心里头确实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了，不再有障碍。虽然在这里因为万缘放下，实际上障碍都没有了，在这里遇种种挫折障碍，那都是表法，做戏给世间人看。自己呢，实际上同住在极乐世界没什么差别。我们再看，念老再举唐译本来看，看唐译本的文，国中有情，不获天意，乃至不闻益罗由他百千如善罗外说法者，不取正觉。如善罗翻做由秦，是印度距离的里程单位，有大中小，前面我们学过大由秦有讲八十里的，中由秦六十里，小游巡四十里，冇讲中小，绝对是大。大游巡一个游巡八十里，百千如善罗外说法者，不取正觉，能听见，唔使去一切诸佛刹土，就喺极乐世界亦能听到，能听到。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咁，网路咁，我们收的范围不大，还未能普遍全球，在地球上的一个局部一部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看的能力听的能力完全没有障碍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到都听到，准上可知，根据上面讲的我们就知道了，极乐天人之耳通，远超二乘，阿罗汉辟支佛比不上，差太远了，不但普闻十方音声，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，十方一切声音听得到，一切色相睇得到，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听诸佛说法，见诸佛的相好，闻法说法，这个功德大了。后面那段呈现大师他老人家说，此通自要，提醒我们这种神通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啊？地狱众苦之性，饿鬼饥饿之性，你见到，你听到，你睇到听到，动唔动心？文字呢、这个震字可能有问题，念脑喺下面住得可好，或者系震，或者系区之误，咁我哋就读文字。驱增大悲之心，你听到，你睇到啦，你会生起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嘅心，去唔去帮助佢？嗰、那个喺地狱饿鬼受苦嘅众生，同你有缘，你立刻就认得佢。以前我哋喺六道轮回嘅时候，在几时在哪里遇过那个人，跟那个人有关系，说不定有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、朋友关系，有关系，发悟到无缘之人，有关系就是有缘，有缘就是你去跟他说法，他会听，没缘的他不接受，有缘的他接受，所以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不是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咯。上求佛道是福慧双受，下化众生是救苦救难，引导那些有缘众生入佛门，引导他们求生净土，通通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叫行菩萨道。乾他紧罗，他是八部鬼神里头的两种，乾他婆、紧那罗，他们是天帝的恶神，那个天帝是忉利天王，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，玉界第二层天，是天宫的恶神。主管集会的时候，他们来奏恶，他们好像是恶队的队长一样，他们指挥恶队的，所弹琉璃之琴，其音普闻此三千大千世界之恶，呢句系讲忉利天，忉利天嘅恶神亦好叻嘅，佢哋弹嘅琉璃琴音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嘅众生有缘嘅能听到，能见到。佢能现种种瑞相，我哋今日听谢总讲，佢父亲往生九十几岁，有天鹅，有瑞相，有人见到莲花喺天上，而且时间好长，睇咗几分钟先消失，几分钟时间证明唔系眼花啦。真见到了。由此可知，诸佛菩萨这种无比长睡之相，微妙的恶音确实遍大千世界，还不止，应该怎么说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只是我们的眼耳有障， 未恢复本能，本能就是天眼天耳，未恢复。修行功行帮助我们取得果位，果位越高能量越大，但是唯一不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六种神通的能量几乎和诸法如来差不多。我们要相信，相信的人有善根，不相信的人善根不够。比较容易见到的睡相、任性，容易听到的还有异向，闻到的。我相信有些同学有些亲身有这种感应，这些感应时间虽然不长，真有不是无。我们从这里冷静去思考，去体会是真的不是假的，都可以作为经论里面真实的证据，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愿心，绝对求生净土。该放下的要放下，不该放下的亦要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。经题上那五个字是修学的功夫，得清净心就是正阿罗汉果，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，觉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法。学佛学乜嘢？就呢五个字，呢五个字是修因果报。经题的上半段，大乘表智慧，无量寿表福报，庄严代表上好，通通具足，有因有果，真信切愿，老实念佛，就能得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因是自性本具，果亦是自性本具。这段后面还有一句，神仙诵经致音，闻之上落寂静之洞。神仙在哪里？在洞府。神仙住的地方，放诸法说法，闻色受持，菩萨对谈，听并喝养。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修到这种功夫，有不是没有。古籍里头记载有很多，总是现代人的烦恼比以前不讲太远了。中国人讲一甲子六十年，这六十年的变化太大了。六十年前的人比我们现前社会的人福报大啲。为什么？他们烦恼比我们现在少，我们现在的烦恼比一甲子之前，我相信增长一百倍都不止。这些是我们亲身经历的。烦恼增长就是障碍增长，障碍日日增长，对经教里面那些好心的意趣就很难体会。诸佛说法，菩萨对谈，和我们缘分越来越远了。古人心地清净，有时就会遇到阿弥，真有普贤菩萨。五台确有文殊菩萨，普陀的观音。在早年一甲子之前感应好多， 潮汕的人回来跟我们说，现在交通便利，公路开上去了，人不用行路了，甚至还有缆车，但是这些感应都没有了。这种就是我们现代人借助科学工具要征服自然，天人那些长睡还不见了。我们细心想一下，一甲子之前的人和我们比，他们在生活的感受乐多苦少。现前我们社会大家所感受的苦多乐少，甚至完全没有乐。现在的乐实在是麻醉，以此为乐，真正的乐无了，一生从来未遇过。黄河道德讲堂里面的学员，他们的心得报告，我们听完就明白了。所以圣言教育不学不得，不解不得，不可以不行，最好能正得。所谓正得，就是将圣言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变成自己的工作，待人接物真得受用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九四十八愿第九愿，他心通圆。请看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自通。若不悉知益罗由他，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果。他心通，我们看注解，亦名他心自通。他心智乃至他人心念之智，人哋起心动念，佢知道。他心自通者，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，如明镜现万象故。呢句系讲他心通个样，人哋起心动念，你睇得好清楚，好似镜照外面现象一样，清清楚楚。呢、这个愿嘅意思，此愿之意如晴天云，世俗又以知他心为要，况出世离物苦，说明呢一愿嘅重要性。世间都想知道人哋喺度想乜嘢，喺度讲乜嘢，喺度做乜嘢。点解呀？你知道就能同人和睦相处。人哋唔鍾意嘅，我哋唔讲，唔想，唔做，大家都高兴嘅，我哋去做。我哋多想，多为社会大众做啲贡献，咁好重要啊。如果都能知道呢、这个世界唔会再有斗争，唔会再有战争，只系唔知道佢嘅心想乜嘢，喺度猜疑，越猜越错。观察一个人，多数都唔会向佢嘅好处去想，都想佢嘅唔啱。世界麻烦，真嘅就出喺呢度，只睇人嘅过错，唔睇人嘅优点，天下冇好人啊！咁会造成社会混乱，会造成巨大嘅灾难。如果换个方向，只睇人嘅好处， 唔睇人嘅过失，咁就太平盛世，咁就係幸福人生。呢、这个道理我哋要懂。欧益大师喺《中论》里头讲得好，世缘冇好丑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，这个缘是指人事，有冇善恶，有冇好丑，冇。好丑在哪里？好丑在我们自己的心，你用什么心去看？我们用不善的心看，咁世间冇一个系善法。我哋用好心去睇，咁世间人都系好人。正符合世尊喺经上讲嘅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呢句话讲得好。西方极乐世界点成就嘅？阿弥陀佛睇一切众生都系诸佛菩萨。佢见唔到邪恶，点解冇邪恶？佢心里头冇邪恶，呢一点太重要啦。我哋见到邪恶，喺心里头有邪有恶，带住呢啲污糟嘅，好似眼咁，睇外面嘅色相，通通都带住染污。唔系外头真有染污，我哋眼上有染污，就系我哋双眼，我哋嘅心有染污。见色闻声，眼好似影相机咁，佢冇是非善恶，只系将外面嘅状况直接传俾第六意识。眼唔分别，耳亦唔分别。边个分别？第六意识分别，抹拿色执着。所以转色成智嘅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，转抹拿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色为妙观察智。咁系咩？佛知佛见。佛知佛见就系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睇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闻得清楚，样样清楚，冇起心动念，边嚟嘅是非善恶啊？咁系咩境界？诸佛如来嘅境界，法身菩萨嘅境界。法身系住实部庄严土，唔系十法界，十法界里头唔得。十法界、四圣法界冇执着，有分别。我哋见色闻声，妄想分别执着，通通有。喺刹罗中转起作用，咁叫凡夫。真正修行，我哋完全明白啦。真正修行修乜嘢？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。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唔分别，唔执着，咁就系佛法讲嘅修行。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就系妄想断咗啦。起心动念系妄想，咁难，真难啊！因为起心动念呢句话，我哋体会唔到。起心动念对我哋嚟讲，概念都冇。我哋见到经上释迦牟尼佛同弥勒菩萨讲嘅，先有个概念。嗰、那个概念我哋掌握唔到。佛问弥勒菩萨：我哋六道凡夫，心有所念，心里头起个念头，我哋知道，我起个好念头，帮助众生，我起个恶念头，独占所有。咁起念头，呢、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个细念， 形成这个粗的念头。弥勒菩萨向佛报告讲：一坛子，这一坛子，一坛子有32亿8000念，100个千是100000，32亿10000，320兆这一坛子，320兆个微细念头组成这一念。我们有个概念了，那个细念没有概念。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，用秒做单位是西方人他们用的，现在全世界通用，一日24小时，1小时60分，1分60秒，一秒我们有了概念，但是这个概念还是很模糊。我们如果要问在一秒钟这个时间里头你见到什么，如果我们坐在火车上，火车行紧的，1个钟头300公里不算多，我们打开窗看外面，远的没问题，看近的，近的点呢？电线杆，你见不见到？见到了，不清楚，知道是电线杆，一下一下就过了，很快就过了。有没有见到人？有，人怎样的不知道，知道有个人的样子，男人女人能分别，再就分辨不出来了。现在将速度加，一直加到一秒钟可以弹7次，320兆再乘七，2240兆一秒钟，也就是一秒钟2240兆将动画片在你面前穿过，你知不知？完全不知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个事实真相就在面前，我们眼看山河大地花草树木，见到一些人人物都在面前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们这六根真没有用，但是我们六根的本能有用。你看佛在大乘经上跟我们讲，这么微细的波动现象，八地菩萨见到了，八地往上去，九地、十地、等国、妙国，52个位次，最上面那5个位次，他们通通见到，是真的。弥勒和佛陀能讲得出来，是他们见到了。他见不到，他怎么讲得出来？现在量子力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显微镜，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就是在这种频率1000兆分之1，他能捕捉到，能将它掌握到。佛在经上讲是2240兆，所以佛看得比科学家在仪器度见到的更清楚。佛菩萨不用用仪器，用什么？用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么高频率微细的波动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里头最重要的意义，佛有这种本能，我们亦有，我们同凡无差别。华严上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都是，为什么现在变成凡夫，变成这样，迷了，迷失了自性，越迷越深。这个越迷越深可以从现象上明显感觉到。譬如我第一次来香港讲经，50岁 那年我50岁，香港这里的人事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复杂，人口也没有现在那么多。那时的人口大概300万，人都很老实，头脑没有那么复杂。为什么？那时已经有电视黑白的，没有彩色电视黑白的，手机没有，那时没有手机，人见闻各自，没有现在那么复杂。现在这个量比60年前成长10倍都不止，所以这个迷越深了，越迷越难回头，不是好事啊。我们如果不是学法，我们跟那些人没有差别。学法之后知道防范，不看电视，不看新闻，我差不多50年没有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每日日子好过。人家问我今日太平无事，古人讲得有道理，知识多是烦恼多，那些媒体在这制造烦恼，我们可以拒绝，不看不听。你如果跟他行，他日日报道，你日日听，真烦人，你怎会得清净心？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污的心生烦恼，那是很明显的例子。以前我观察这个世间，10年10年一个变化，现在不是10年，每年都有变化，年年不一样，那怎得了呢？人的寿命缩短了，做人烦死了，能体会到吗？10年10年比较就很明显，中国一甲子一甲子，那就非常非常明显。80年前我们先8、9岁，那时的淳朴和古书里头描写的相似啊。读古书体会到古人那种社会状况，现代人没办法体会。人生活在世间真辛苦，人为什么生的？汤恩比答复，人生在世间，第一个是为了爱，第二个是为了明了宇宙真相，第三个是创造发明。没有佛法讲得好，佛的答复4个字，人生酬业。你来做什么？你要来酬上你的业报，过去生中修福，你来享福，过去生中做罪业，你来受罪，这些是佛讲的。佛讲的是三世因果，你做了业，你不来不得，冇业，两个人面对面过都唔识得，所以起心动念断恶修善就比咩都重要。我希望我哋呢一生来生生生世世幸福美满，能不能得到？能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专想好的，不想坏的，就可以做到。圣贤书都是好的， 佛的经典、佛教的书都是好的。日日想这些好啊。世出世间最好的无过于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你日日想极乐世界，日日想阿弥陀佛，好极了。想极乐世界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，你日日读它，日日想它，你心里头反映的是极乐世界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你看这个念头几好。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冇得同佢比的。要知道啊，我哋跟住睇下面如情牵文，世俗又以知他心为要，放出世利物苦。呢句我哋讲过啦，下面又会说曰：是故怨言，我国圣众不借修持自知他心，应其意乐接化无方。是讲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殊胜，太殊胜了，不用自己受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六种神通是本具的，迷了，必须要将障碍除了，这六种能力自然恢复。除什么？除烦恼。通常讲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，这六种神通就可以恢复。但是现代人非常坚固的执着，我们讲成见好深，自以为是，这六种障碍我们细心观察，由细到大，一年比一年严重，好似病态咁，到老唔会恢复啦。烦恼将心盖覆住，心里头嘅智慧完全冇咗，完全靠一啲知识嚟过日子。知识系有局限嘅，唔系圆满嘅。智慧先是圆满的，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所以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自然开悟，这才是智慧。不用人教。你只要定心修定，定到一定程度，智慧就现前。佛法重视修定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，修什么？全修定。读经是修定，听经亦是修定，点听点读。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教我们，你言说相听，你名字上听，你心缘上听，读经呢？你文字上读，你读唔好执着文字上，听经唔好执着言说上，你要听佢里头嘅意思，唔好着相。佛菩萨系咁教我哋嘅，我哋执着喺文字上。分辨文字，智慧唔会现前啦。佢系智慧嘅障碍。点解？心系清净嘅，心系平等嘅。有咗呢啲嘢，心唔清净，心唔平等，心里头嘅智慧唔会透出嚟。智慧是心生的。老实说，智慧和心是同一个意思。不起作用的时候叫心， 起作用的时候叫知。我们将它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佛菩萨的教诲理念和方法就会认同，认同就能接受，接受就能得利益。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尽量少分别，尽量不执着，那真修行的。所以那些大修行人、大成就者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确确实实做到不分别不执着，他用得非常活泼，处事待人接物圆融欢喜，心底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种叫功夫。这种清净不是躲在山上，躲入山窿度就叫清净，这先不清净，就在日常生活中得清净心。海贤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，海庆法师做给我们看了，这种是真功夫，这才是真修行。事上有，事是假的，有生有灭，一秒钟2240兆的生灭，所以不可得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虚妄摆在心度错了，虚妄的不要摆在心度，真心真心空寂没有事，你夹硬塞样东西给他错了。真空不可得，妙有亦不可得，但是真空妙有都存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认识它，认识它得其受用，不受其害。妄想分别执着就受其害，无妄想分别执着咁得其用。所以接引众生、教化众生要有他心痛，你唔会教错方法，伪应文约康增海嘅版本，不得见他心智，下智之百千亿罗由他诸佛各众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。呢句系法藏菩萨嘅原文。如果往生极乐世界嘅人不得见他心智，就系唔得他心通。往下讲，知百千亿罗由他诸法各众众生心念者，他就不成佛，法藏成佛了，这一愿实现了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起心动念，他全知道。我在这里提醒大家，这些经文听明白了，你怕不怕？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，不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，不是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无量无边。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，先70亿，他们那里无量无边众生没有一个不知道。我们做什么？在隐蔽的地方，在黑暗的地方，他们都看得清楚，他们都听得清楚，你能呃到哪个啊？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要回头， 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唔离。一切诸佛菩萨，凡是往生极乐世界，通通称为菩萨。四土三辈九品，他们每个人都见到我们，每个人都见到我的环境。我们有些污点，我们自己不治，人家看得很清楚。将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十方诸佛刹土众生起心动念，我们亦看得清楚。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这段文后世解此经者亦有两说，一者下至乃就此通力之下者而言，可知百千亿罗由他诸佛国，若其上者，则可知十方不可说不可说未曾数佛刹。这个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，下者指众生心念，若论其上，则可知诸佛菩萨之心。因解曰：依性但知凡夫小性粗心，不能知细。诸佛菩萨所知微细，乃至佛心亦能知之。这种讲法讲得好。这个上下是就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来讲的。往下他是初地菩萨，初地以下的他都能看到。以上呢，以上就能见到诸佛，诸佛菩萨的心念他亦能知道。诸佛菩萨心念是什么？无念。他会不会起心动念？会。几时起心动念？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凡夫起心动念是业力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起现行。业力，诸佛菩萨是愿力，他在因地曾经发了这个愿，要帮助苦难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他有这个缘，所以遇到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他就有感。我们求佛，佛菩萨就来应，感应道教。第二个，下面是指众生心念。众生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若论其上，上就是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起心动念他亦知道。因解里头讲得好，依性但知凡夫小性粗心，不能知细。微细的念头好像弥勒菩萨知道，我们这个粗念里头有几多细念。一坛子三十二亿八千年，一百个千十万，三十二亿乘十万，三百二十兆，这一坛子极乐世界菩萨知道。这么微细的念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感觉，弥勒菩萨知道。弥勒是等觉的，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啱啱去花开见佛。虽然啱啱去，凡夫去的还有比不上我们凡夫的，畜生道去的，饿鬼道去的，还有地狱道去的。只要见到阿弥陀佛，就得佛力加持。 六种神通同佛差唔多，下其下就是他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上诸佛菩萨十法界，从诸佛菩萨到六道众生，他全知道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他有宿命通，知道你生生世世做过啲乜嘢，佢先能接引你，教化你，先替你契机。如果唔明白，说法唔契机，度众生有困难。好似佛陀在世，佢老人家度众生，每个人去向佢请教，佢说法唔一样，虽然唔同，个个开悟。个个明白得利益了，我们没有佛的智慧，没有佛的定功，我们说法多数是自己主观观念，就自己体会到的向人家报告，人家程度跟我差不多的，他听得懂，他会得到利益，程度不同有差距的依然有隔膜，这种情形在现前我们自己能体会到。所以我时时劝同学，我们要做真的，不做假的。做真的就是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不呃人，真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，平等的。真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。妄心就是分别、计较、执着，这种心不好。用真心先要观察宇宙，用金刚经的方法最好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大乘经上讲的，一切法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，不境空，不可得，我们先能彻底放下。放下在心不在事，为什么？事是假的，放下妄心，用真心，用真心在这个世界上会蚀底，但是亦不会蚀底。为什么？人家呃你，你知道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呃点呢？呃就给他呃，欢欢喜喜。知道什么呢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假的，都是梦中境界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不怨恨他，你亦不会去报复，没事了。慢慢从这里训练有好处。为什么？你会得清净心，得清净心欢喜而充满，真有受用，没有烦恼，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烦恼？起心动念是微细的烦恼，劝教菩萨都有。分别执着是粗重的烦恼，阿罗汉断了。佛法的功夫，正德的果位完全靠放下，不是信解，信解不得，要行正，行就是放下，正就是正德果位，真的向上提升。他里头有法喜，他里头有圆满智慧，世间人追求的幸福美满，大城里头有，小城里头都没有，何况世间法呢？所以对世间六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甚至包括四圣法界，都不要摆在心里，一心求极乐世界就啱啦。 一啲都唔错。呢度后头有句话讲，乃至佛心亦能自治安养菩萨，亦复如是。安养就系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里头所有菩萨，通通都有呢种能力。生极乐之菩萨众，其中上者多是一生宝处菩萨，亦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故可上知佛心。咩人知道佛心？好似弥勒菩萨嗰种人知道佛心。佛心嘅境界对我哋嚟讲不可思议，我哋冇办法想象，亦冇言语可以说明。等觉菩萨得，等觉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嘅人多啦。弥陀经上讲，皆是上善之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数量冇办法计算。咁小行菩萨更加唔使讲啦，众多往生去极乐世界，他心痛。我哋就学到呢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了。